D100,講真話,談公義,浩廉敏。D100,還聲於民,Voice缺乏協調，AFO是行之已久的一個考試制度，香港行了二十多年，怎麼可能安排不到呢？就是正正顯示到他要加這些獨家條款的目的，就是去防止其他的電視台跟他競爭。 我們亦都會承擔罪責，我們一直都是說你要來拘捕我就拘捕我們，我們不會反抗，我見不到有任何亂的可能性，亂的就是那些反對佔中的人走來搞亂，那個就會亂。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吳明林。 吳志森你好，今天大班要請假，他好像說要去科大演講，所以要請假一天。請假不需要理由，跟科大的學生說都是好事。 多些年輕的聽眾，科大講一下這些學生，其實就是D100的聽眾，將來不是將來，現在都是我們很多年輕人聽，因為都跟新媒體有關，我們要上網用手機聽，其實最適合就是年輕人，他們每天都低頭族，拿著手機，他們的好處就是不用聽完都明白。 是嗎？是啊，他是這樣立一立，聽一半就行了，知道什麼事的，聽一半明一半而已。不是，他們有一種能力，那麼厲害，沒錯，年輕人有這種能力，他看那些東西，他不用看完。 喂，我問你了，如果你這樣說，你昨晚有沒有聽完這個， 有，大班和小弟訪問神父那個，有，你聽完，我後來聽到，因為我們吃飯，7點多吃得下飯嗎？聽，不是，我耳筒一隻耳聽，聽，不要吵著。 不要吵著，那小弟挑戰我，你以前說吃飯不可以這樣，又說得對，有道理，那我是大人得的。好了，那你聽完之後，因為很多在Facebook的朋友一邊聽著一邊罵，當然一邊罵也一邊聽，一邊叫我們收他線，就繼續聽，一邊聽就一邊爆血管，聽到想死、嘔血等等等等。 我又聽聽你素來以冷靜、理性見稱，我覺得是的，你很少口出惡言，又有什麼嘔血、爆血管、叫人去死，不說這些，從來不說，未聽過。我跟你認識了那麼久，你未聽過，你聽完昨天的訪問，你作何感想呢？ 首先我講這個D100，昨天來說有兩個特色，而其他香港目前的傳媒是沒有做到的，做不到的。第一， 我們可以不用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讓你講到8點，你那些又說什麼天氣、交通，一時下一個節目，新聞都不去，這個擺脫所有條條框框，這件事認為值得去做的，那就去做，這個是沒有任何電台。 這個只是D100才做得到，這個是過往試過，現在這些也可以繼續試，認為有需要的就要這樣做。第二樣，昨天尤其是一個典範，有什麼呢？ 評論大家互相的討論相當激烈，但是沒有人身攻擊，沒有詆毀，沒有罵你是什麼什麼什麼，有一些人罵的，立刻截斷，這個討論的風氣，你可以激烈，講道理，爭得很激烈，而面紅耳赤， 青筋都現實， 不要詆毀別人，或者是label別人，譬如說他是神棍，昨天沒有人說他是神棍，在網友。 沒有緊，但我是說這個on-air的節目，這兩件事我認為是非常值得推許，我們要延續這種風氣，討論激烈。第一點你來到對了，一定要問你，昨天神父很強調中國文化。 No no no no， 我聽他這樣說，他說不治已病，治未病。 第一，中國文化不會是這樣的，中國文化從來，中國文化所講的就是要 處理當前的問題。 不過中國文化都有預防性於治療。 當然有，但你好等一個人。 我想想他這傢伙可能會將來會有天花，有或者我猜他將來會有膽固醇高，整些藥給我吃，喂這傢伙，其實沒有嚴重，三期肺咳到暈，你不醫他的病，那你是什麼醫的呢？醫什麼人呢？醫人的心，醫人的病，醫什麼，沒有，就是很不合邏輯，不治已病就治未病，喂我已經病了死了，如果你救救我，我已經喝到沒水飲了，這些我不理你，但我說你將來會肚餓，比較東西吃，你喝吧，喝你耳鼻已經喝了，不要緊，他昨天三個口頭禪，一我不知道，二我不評論，三關我什麼事？還有一句的，還有一句什麼？我不認識他的。 你問你望洋，我不認識他，你知不知道？我大概想像到一個這樣的圖畫，遍地都是黑暗，叫做臥夫遍野，我不認識讀那個字，我暫時不處理這個問題，我想說遍地黑暗，周圍看一點光明都沒有，然後有個神父點了一支蠟燭， 圍著幾個一班信眾，這就是將來，這就是光明、美麗、光明、新世界，但他無視，周圍都是暗夜，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中國文化最重要是什麼呢？ 處理當下目前的問題，見愚者已經愚子將入於井，救他。 這個小孩就要請母救他，因為他媽媽都跑掉了，阻止他媽媽不要跳，小孩又沒那麼多事呢？沒那麼多事，沒那麼多事，不可能的，沒可能是現存的問題，你不去處理，不去正視，當你看看中國，遍地都是這些不公義的事，沒有神職人員，地下教會，每天都被人拘捕，被人鎖，剛剛今天發生一件事，哪件事？ 就是有一個內地的年輕人，說跟城管有爭執，被城管圍毆，最後他自衛還擊，殺了，是一個小販，四年前，叫做夏俊鋒，跟夏千福沒有關係，有個結局，被控謀殺。 今天被處決，死刑，今天執行，這個不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如果中國文化死得很久了，當然不是，中國文化要解決當前的問題，就好像佛家講活在當下， 通知最出名的說話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就是我們處理今天的事，死後的事我們不理，儒家是這樣，天主教其實當然我在這裡班門弄斧，我真的不懂，有些人說我沒用聖經和神父辯駁，我沒用聖經，但天主教跟我們普通的中國文化很大分別，你覺得對嗎？未知生焉知死，因為基督教天主教都是講死後的事，去天堂或落地獄的事，來世今生怎樣，他沒有講來世，沒有講投胎，今生怎樣痛苦都好，判定你是上天堂或下地獄，這個說法呢？ 其實也有些宗教家挑戰的，亦都是這樣說的，不是的，不是只是死後上天堂的，不是永生的，你今世都要做好的，你今世都要拯救黎民於水火之中，你作為一個神職人員就要做這些事。如果你說佛教當然不是這樣說，佛教一個說法就是終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我救不了你們。 我都不可以做這個裂盤的境界，你也不要說什麼宗教，你見到一個上人，你見如子將入於井，伸手救他，因為你不是認識他媽媽，你不是叫他叫到你覺得他很難聽，不是這個意思，因為你有惻隱之心，我昨天也問阿神父，你究竟有沒有惻隱之心？他說有，但你為什麼對 對李旺陽沒有惻隱之心，對他不認識他，你對那些被壓迫的信眾又沒有惻隱之心，又不肯評，我不評論，我不知道，不關我事，這個我覺得真是很難頂，但這個不要緊，我覺得這個台我們昨天真的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就是我們有足夠空間，有時候大班生氣，給他有last word， 不止說兩分鐘，三分鐘也有，不要緊，這個無所謂，這個有時間也可以給他講，You have the last word， 這個是辯論裏面最高的境界，最能夠，即是這叫慈陽之心，有慈陽之心，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慈陽之心，非人也，無惻隱之心，都是非人也，這個孟子講的，論四端，沒錯，我昨天也拋了一點書包， 其實不用拋書包，就是這樣講，這個是中學讀的，昨天真的有兩件事是很好，我再重複一次，一就是給充足的時間給對方， 說到8點，說到8點，6點半，還意猶未盡，幸好沒有拆下一個節目，不應該，因為你工程那麼久，人家預計了，再加上前一晚你又說，訪問了一次，就是兩件事，兼夾討論是非常激烈，但是沒有平底對方，即是沒有詆毀，加些惡毒的形容詞，叫人去死，或者是神棍， 我們不做這些事，這個真的太好了，在今天的氛圍裡能夠這樣做，我覺得非常大的進步，我覺得支持之一百是沒錯，沒錯，你是好像0001號，收貴，收貴，我理解沒錯，0001號，收貴，收貴，歡迎大家聽眾打電話來1831138，今天也有很多話題可以跟大家分享討論，當然，其中有一個我們講完這個神父，我們一會兒到節目的尾聲，我們都想將昨天 我們討論的片段，當然大家可以上網重溫，我們重點出來的精華片段，將重點大家如Emil所說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很少的平台有這麼長的時間討論一些我認為是相當重要心入的問題， 不是義氣之爭，不是這個神職人員，你有機會進入大陸，給你自由的傳教，你應該做些什麼呢才恰如其分呢？還是因為他給這個自由我，所以我就會自我審查，有很多東西令頭當看不到，於是我就有機會對著千千萬萬的信眾講耶穌的道理給他知道， 這樣是否一種交換呢？這也跟甚麼有關呢？跟很多今天能夠回大陸，我當他不是純粹為了自己利益的袋子落袋，譬如回去教書也好，回去什麼都好，那種人如何看待今天中國大陸一些不公義的事，其實是講這件事而已。 有些朋友譬如說上面做他認為很有意義的工作， 譬如行善， 但你說他會不會批評中國，他甚至會在中國官員面前批評，不過他不會在媒介、唱行，因為對他做的事是沒有幫助，但問題是他會不會埋沒良心說我看不到，我不知道，我不認識他，我不評論，不關我的事，如果你是人的就關你的事，只要你自認為是有人性、有感情，這些事你不能不理。 好像你其中一句最喜歡說的話，引述，你作為一個什麼什麼之前，你首先是一個人，你作為一個記者之前，必先是一個人，必先是一個人，你作為一個神父之前，必先是一個人，不是因為你做了那個職位，你做了光環的頭度，連人都不用做，是的，是吧？即是你做，這個我還有一段時間，我就經常引述這個例子，以前我們廣播做事，我們很近這個公主道天橋，是的。 有一天公主道天橋發生車禍，而我們的車採訪車竟然被警車和十字車先到，以往經常都是這樣的，我們記者第一現場第一件事不會訪問傷者，我們第一件事安慰傷者，就到了十字車，你放心就來了，果不然幾分鐘之後就哔哔哔哔離了，記者不會在那時候先做記者工作，你覺得怎樣？ 我被他的車夾住，我流血，你問我覺得怎樣？很痛，不會，那不是一個好記者，一個好記者必先是一個人，人之所謂為人，就是有惻隱之心，有同情心，有愛心，你不會在那時候盡忠職守，哎呀，找個咪訪問，找個攝影機拍他，你不要拍他，你失真的新聞很閒， 內地又不是這樣的， 內地真的， 我見到內地地震的時候， 被石屎夾住，然後伸了頭剛剛上氣不知氣若游絲，那個記者就對著麥克風給他，你覺得怎樣？你的感覺怎麼樣？我聽到之後我不知道，我就不敢笑，我覺得那個人很痛苦，那個人的感覺會不會感覺良好？你看看那個夾住就很痛苦，即是說那個記者本身，記者就是 真的不知道什麼規矩，是吧，是吧，在醫院那裡，在醫院那裡，爸爸流血，紮了，一樣可以訪問，這個記者可以這麼公然進去訪問，可以的，內地那些電視台的記者有這麼特權，尤其是中央電視台的話，CTV的話，即是我們尤其犯一個大忌的記者，當不好向他的，譬如有個人死了，當他的next of kin，即是親密的人，譬如他老婆都未知的時候，你千萬不要跟他老婆說，你的先生剛剛死了，你現在覺得怎樣？ 那個死訊不是你應該跟他說的，一個人最大的冒犯，對尊嚴最大的侮辱，就是我從傳媒裏面知道我最愛的那個人的死訊，沒錯，或者看電視才知道，這樣就引起了警方，喝了尊嚴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外國很多地方都是軍人死了，首先上司就去家見到車一開，然後他將軍下來的時候就開始哭了，知道有事了，這個就是那部戲什麼Ryan，很多套戲都是Private，好了，我們休息一休，聽我講告回來再見，同國大院下之間是 缺乏協調，已經是行之已久的一個考試制度，香港行了二十多年，怎麼可能安排不到呢？就是正正顯示到他要加這些獨家條款的目的，就是去防止其他的電視台跟他競爭。 我們亦都會承擔罪責，我們一直都是說你要來拘捕我就拘捕我們，我們不會反抗，我見不到有任何亂的可能性，亂的就是那些反對佔中的人走來搞亂，那個就會亂。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吳明林。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再次被傳召到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解釋他在任內外訪、籌作等等的安排，但他就否認外訪時游山玩水，不過就承認他就曾經向特首申請出訪雲南時，沒有提及會去到麗江，說去雲南游山玩水不同時沒有在行政長官申請批准時明確提及這個樂山 和麗江的行程，加入麗江的過程是相當遲的階段才做決定，那個亦是特首批准我去雲南之後的決定。 我雖然對麗江沒有什麼認識，但亦都知道麗江是雲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去雲南呢就已經是涵蓋了雲南以內的了。 你這個是違規的，你知道嗎？ 我對這方面是有一個保留 的。你有沒有具體告訴我，麗江和樂山你吸收到什麼反貪經驗？ 為什麼選擇麗江？原來麗江在數年前，我們到訪之前數年前呢，就經歷過一次很大的地震，地震是之後重建，他覺得整個重建過程呢是有特別的意義。 今次委員會另一個焦點就是他早前曾經作工的時候說到是不知道餐酒分開入數有問題的，不過有議員就質疑，早在2008年廉署已經修訂表格，規定飲品要跟食物一起計算的。 在這份表格使用的半年裡面，你有沒有簽過這份這樣的表格？ 相信我應該是有的。 既然他簽過這份表格，為什麼可以說不知道呢？ 你根本一早已經知道，不過你為了隱瞞當時你的知情，你呢就取巧地就說審計署長報告之前根本我不知道。 我是完全不同意，並且認為講我話故意隱瞞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湯顯明就說他在任那陣就並不專注行政運作，他亦都不知道為何專責他外訪的應酬社區關係處是停用了有關的表格，亦都否認社關處是得到他的免死金牌有特權買酒的。湯顯明出席完立法會帳委會公開聆訊之後就出來見傳媒了，他強調自己有錯就認，清者自清。不過究竟錯在哪裡，錯得有多嚴重，又或者這個錯誤是否涉及他的職責範圍之內呢，就要等一切有結論之後才會向公眾作出全面具體回應的。他更加講到，如果有結論證明他做錯的話，他是會毫不猶豫認錯的。湯顯明就說他會繼續來到立法會作工，不過就承認不論自己有何過錯都好，事情已經引起了公眾對廉署形象的質疑，所以他是為此感到難過和抱歉的。不過他仍然都認為他有錯失，但是沒有涉及誠信的問題的。帳委會亦都表明仍然有問題是不清楚，將會再次傳召湯顯明的。 湯顯明咧就係將呢個語言藝術啊、歪理啊等等咧就非常之啊形象地、具體地、精彩地咧呈現喺公眾面前。 嗯， 例如個講法就係話，我特首就批咗我去雲南， 雲南包埋麗江啦。 麗江就雲南一部分，涵蓋喺裏邊，咁所以我去麗江咧都應該都冇乜問題。 係咯。 咁如果用呢個邏輯係啱嘅話咧，咁其實我去全中國遊浮都冇問題，因為雲南就係中國嘅一部分。 一部分啦。 我話俾特首聽，我去雲南。其實特首都知道我去即係去中國啦。 係咯係咯。 去中國咁，淨去雲南或者去其他地方咧，冇乜大分別㗎。 第時咁啦，唔係啦，即係申報就我去中國咪得啦。 係咯，中國 穩陣啦，你中國真係去長城又得。去哪里得？去西藏又得， 但是有一样嘢好重要。 乜都得，点啊？ 中国是地球的一部分。 咁去地球咯，不如。 咁我去中国的话，即系可以即系，特首都明白咧，我系去。 去世界。 系啊，去世界，唔系做世界啦，今次。 去世界，包含咗所有地方啦。 全世界都可以去噶咯。 南极又得，北极又得，上穷碧落，下底黄泉，全部都啱。 呢啲公务员啦，竟然在呢个立法会账目委员会里边咧讲啲咁嘅嘢。 是好笑 的。喂，啲人夠膽講啲咁嘢，我覺得都係 係 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咧？真 係。前無古人就有啦，就係啦。後無來者就未必，因為即係好多人係咁噶。 好多人係咁。 啊，比佢更精彩嘅仲有啊！所以呢啲咁嘅即係算係咩啫？係嘛？尤其佢又話唔知道餐酒即係同埋嗰啲飯餐分開就有分開入帳有問題。为什么会不知道这样有问题呢？真奇怪。 你都做了公务员很久。 我肯定有问题。肯定是蛊惑。那你不如这样，你叫这么多名，譬如有名叫鱼翅来的。分开入账，鱼翅。 鱼翅是。 当下一餐。 是。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 那一餐就那一餐。还有人家喂人家社关处都用新表格了。 是。 不即是行政部。 行政部。 就推出新表格。为什么社关处会不用神怪的呢？ 不 是咯。那他不知道，你不能够不知道。因为这些不是日常的，这些是 怎么说，它不是日常琐事，是一个行政制度一个重要的改变。 没错， 用新表格，你起码都 copy 的份给你， 即公务员最紧张这些东西嘛， 很紧张， 是吧？ 改嘛， 即有东西改， 改东西嘛， 一改然后就要用，不用就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是 吧？这个就很清楚的嘛。 行政部现在说你不赖得行政部，我设计的新表格， 是 你这人不用而已， 就是这样， 就像神父说一样，关我什么事啊？ 是的。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湯顯明在廉政公署五年，他的行為其實不是第一次做的，就關於什麼買酒啊，送一些很貴的東西給人啊，就去雲南就去麗江啊，就送一些很貴的禮啊等等，亦都並非一個人可以話事啦，可以做得曬啦，咁即係一定要有從旁有人協助啦。我唔用嗰種叫做即係嚇串謀，唔用嗰種啦， 唔用嗰 種從旁有人協助啦。咁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嚇 唔止佢一位咯， 係啦，即係話廉政公署協助湯顯明違規嘅人， 係啦， 唔係淨係一個， 當然 亦都唔係一個部門， 當然啦， 亦都冇人因為佢違規咧，而將呢件事咧爆出嚟，直至到佢落台，即係叫做嚇退咗休之後先咁做，咁啊反映咗啲乜嘢嘅文化咧？咁係 啊， 係嘛？ 唔係同埋有度最奇怪就係嗱，你啊喂，你第二啲部門送禮咁呢啲都係已經係奇怪噶啦，喂，你廉政公署、廉政專員公署嚇以廉政做 個 號召 噶喎， 嚇會送。即是以千元計的一支筆，不是吧？ 不應該這樣， 送個擦紙膠差不多，是吧？ 都沒有人揭發，沒有人說，問題在哪裡呢？ 真的很有問題。 除了聽眾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我們都這個時間請來，就是這個廉政公署的前的總調查主任，一位大律師查石鵝，查石鵝你好。 查生你好，你 好。 喂，怎樣啊？你呢單嘢嗱，而家佢又再上去啦，上去立法會啦，又係講咩有錯要認啊？但係我錯喺邊咧？有幾嚴重咧？邊一啲錯係我職權範圍裏邊咧？即係又仍然係用呢啲方法去辯解、去推搪咁樣。咁啊，似乎就好似係咪問完答完，好似又算咁，好似冇乜嘢，除咗即係嚇繼續會查佢立案查 之外，好似你奈佢唔何， 係咪有啲咁嘅感覺咧？其實。 好明显就佢系赖皮啦， 系赖皮，系啊。 你觉得佢赖皮？ 即系呢个，我哋觉得一路都讲得即系好唔要得啦，即系做人要有担当啊，做咗咩嘢就乜嘢啊，系咪先？咁但系个即系你问我咧，就嗱，我今日就冇由头睇到尾嘅， 系 咁啊，都系靠啲记者朋友话翻俾我听嘅啫。咁我个结论就两个字，就系荒谬啦。啊，点解荒谬咧？就系你而家个问题就系你去呢个玉龙雪山，去呢个丽江。去遊玩遊玩啊！咁到底你係咪用緊政府嘅錢啊？用緊政府嘅時間啊？咁你話喂，係特首批准你？如果你咁講嘅話咧，咁我建議呢個委員會咧就要傳召埋真特首啦，解釋下點解你會批准你嘅下屬，即係用政府時間、政府資源去玩嘅咧？ 佢去雲南啫喎，批佢 啊！咁你雲南 佢話麗江係雲南嘅一部分，咁啊當批咗噶啦咁。 咁香港都係地球一部分，咁咪可以全個地球周圍去玩都得啦。 唔 係 咯， 係 咪咧？即係咁係好， 呢個 辯解 係 好奇怪啊！ 即係荒天下之大謬，呢個咁嘅辯解係解唔通嘅。 嗯， 即係你係難以令人信服咯，係咪先？咁你而家你去麗江，你去玩，咁你攞政府嘅時間去玩，咁到底合唔恰當咧？係咪啊？即係我呢個係我哋要追究嘅問題啦。即係你話你去中。去呢個祖國交流咁，你交流啲乜嘢咧？咁你話去幫人培訓，即係幫祖國培訓，咁呢個係咪你嘅職責範圍之內嘅咧？嗱，我哋睇翻香港廉政公署條例咧，嗰個條例係冇俾呢個專員咧有呢個職責係要去幫中國即係我哋嘅祖國入邊嘅官員咧培訓嘅喎。即係佢哋嚟香港取經。我哋盡量係去提供適當嘅幫助咧，係應該嘅，即係唔好淨係話祖國啦，就算其他國家佢哋嚟香港取經，我哋都盡量係去 facility 去嚟到方便佢嘅， 但是並沒有要求到我們的廉政專員要走去中國大陸去培訓其實是不是真的培訓我們都不知道他的說法就是禮崗因為好幾年前就有地震有重建的問題所以要去看看治未病防範於未然他地震完之後我也去過關他什麼事呢廉政專員有什麼關係你要告訴我他就是提供一些意見防止 將會發生的或者會貪污即是說如果你這樣做就算了你當然要看看到底你提供意見是否落實你猜一下你的廉政公署是否地震中國有很多省市很多縣市你是不是全中國你要看看你給的意見他們有沒有落實 你沒有落實你的意見基本上不是你的責任我們很簡單看香港廉政專員公署條例裡面的職責範圍是什麼還有一點沒有包這件事他是負責香港廉政其他地方廉政關他什麼事你說人家來取經想拿資料我們盡量方便他盡量提供資料這個是應該 香港都是世界一個部分我們都希望能夠在其他國家都能夠推行廉政這個是對的但是他沒有這個責任也沒有這個必要是用香港的公帑去我們祖國去確保他的意見有沒有落實 這些是否荒天下之大謬還有一點我想請教你你做過廉署吳孟林做過公務員很長時間在香港電台大家知道有很多守則我們經常說笑公務員要填的表格多得嚇死人有時要記錢要告訴上面我花了什麼錢等等現在有個新的表格出來應該怎樣分開餐最多多少錢步伐甜品不 分開餐酒不可以分開我相信你們做公務員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現題就是湯顯明就是最後把關人其實每個部門的首長都是最後把關他說他不注重行政真的不太知道那他廉政專員做什麼只懂得喝茅台香港市民的血汗錢納稅人的錢每個月給他幾十萬人工叫他喝茅台 我當他說我真的不知道出來報道不懂但這個也解釋不到做公務員幾十年但是一點我想說你不懂也好我知道底下那些人有人提醒你當然是很精明的喂專員好像這件事不行的錯的不可以這樣的你又做行政做EO那些人幫你手其實以他為首底下整班人都好像不太敢逆他意 所以就不將這些問題指出來是不是這樣這個真的要查過才知道是不是有人告訴他不聽呢我們不知道可能有人跟他說不行不行的他說我說可以的都可以的是呀是呀一意孤行即是我們不知道到底我們廉署的同事有沒有給過意見他當然我們是期望我們的同事是應該說給他聽的如果他說他不知道的話但問題就是他是 廉政專員最大他如果他選擇不聽的話那你的同事都沒有他辦法如果不簽的話很麻煩我們當然是期望我們期望有這樣的人但問題在現實世界就不是太多因為你要壓老闆的意思不理政府部門也好在石油機構也好是需要有勇氣的這件事我們都明白但問題就是 實在情況是怎樣呢是不是有人已經提出他照一意孤行呢我們不知道但基本上他說他不知道如果你用法律的角度不知道不是一個辯解另外第二就是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不是一個 在外面做商界的人，政府不是這樣的，他是在政府一路做上來的，有什麼可能不知道？他最精明這些的了，沒可能不知道，他說不知道根本上就是騙人，根本上沒可能的事來的。現在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早前出了啦， 有時間工作都不小，又出來了，又說大家猜猜有刑事檢控，完全沒什麼聲氣，這樣又有時間工作，你問我可以告訴你，應該三四個月內應該有結果，不是有來幕消息，而是我以我的制度這麼多年的判斷，因為為什麼呢，很簡單，我們就算做了調查，送到證署拿意見，證署其實他們的工作量都很大，今天比法律局聽日會比意見來的，因為為什麼我的判斷是最多三四個月內會有結果，因為他這件案不牽涉到銀行的調查，其實他那些全部都是有紀錄，如果你說要做銀行的調查就難說了，可能會牽涉到兩三年都不出奇，因為一路牽下去的Banning Inquiry，銀行何時給資料你都不是廉署開控制，但如果他這件案就我從表面來看，應該大家耐心一點，三四個月內應該有結果出來，好啊，好啊，好，多謝你啊，喂，謝謝你，多謝你，不錯不錯，多謝，如果大律師也是廉署的前總調查主任，當然就已經離職一段期間，我尤其不能夠忍受一件事，不知道，湯顯明家還說成正所謂振振有詞，有錯就認，清者自清，哇，還是很崇高，很偉大， 好像說成自己好像說有錯認的，我是一個這樣的人，現在我不覺得，如果我有錯失就算有錯失都好像合成訊問題，哇，真是偉大啊，他的原話呢，今天我要看這個主場新聞，就是這樣去call他的原話的，他說我有錯要認，你知道他說話就是這樣，但是我錯在哪裡呢， 我不知道， 有多嚴重的錯呢，哪些錯是我職權範圍以內的呢，如果我今天已經有界限、有界線、有結論的話，我認錯會毫不猶豫。好厲害，這就是香港訓練出來的AO那種賴皮，不是AO是這樣的。好厲害，我佩服他，偉大的湯顯明。接著他又說，事情不論怎樣， 已經引起了公眾對廉政公署形象的質疑， 那我就為此而感到難過， 顧勿論我個人的責任，錯失有多少，我作為時任的廉政專員，我是難過，我是抱歉的。第二點，我有錯失，但是沒有涉及到誠信的問題，沒有誠信，買茅台，買茅台，他說我忘記了為什麼買， 我忘記了為什麼買25樽茅台，他不理日常行政的事，他找人去買，難道自己去買嗎？買25樽茅台，他不知道是不是一批入貨呢？是不是便宜一點？他說我忘記了，湯顯明不認同這個議員的推論，我忘記了前年廉署買了25樽茅台的原因。 如果我在立法會上坐在立法會的官員的席上，或者被問那些來賓，叫做議席席上，是喝醉酒的話，湯顯明喝醉酒的話，就可以說我忘記了買20多樽茅台的原因在哪裡，因為我喝得太多，是吧？我醉了，我忘記了，喂大哥，你 你公務員最好的了，我想MLJ最好的一層一層可以看著那些所謂指令那條線，誰說要買的，誰說要買的，很多人有記錄，我批的，有時你怪責公務員，什麼都要 paperwork 說他們是什麼都要下paper的，因為為什麼，因為追查起上來就有根有據，就好像美國總統尼克遜 為什麼在椭圓形辦公室裏面的錄音帶那麼重要呢？ 所以很多聰明的公務員是怎樣呢？很少寫東西，不寫東西，他講而已。 沒有根據。 其實每個人都不想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揹 早點更好你自己付錢很十歲而已麗江那些稅料一千幾百而已租車租豪華小車我還有一個好處我不用跟主人家見面說話我自己喜歡去麗江就麗江 喜歡去什麼江什麼江我想不跟你說話但ML不是這樣的他的心態當然不是這樣官要前呼後勇這些是等於現在特首的內交來的內交交什麼呢就交那25個政治局委員將來就有人幫他講話想去做常委有機會 那些委員他當然不可以如果你入黨那麼容易不行入了什麼不入了做常委那麼容易嗎做委員那麼容易嗎現在做常委的最大的好處就是認不上常委沒事的我和我的團伙殺人放火都沒事 殺人放火應該沒有吧總之我和我的家人我和我的家人入我的團伙我以前所貪污也好殺人也好放火也好所有的事是不受追究因為你追究我這個常委下一次其他常委又個個都不能夠守住所以現在大家希望升上常委就是柯里吉大當然啦退休就萬事大吉只要是常委政治局委員都不行 轉轉個委員都落幾個,落幾個啦,落幾個啦,落幾個。這個場戲真的,個最好睇的地方就講,先講呢場戲先啦,有那個法庭就去到個法庭了。個法庭,那個當然是場戲啦,這種就有睇地方邊。最好睇,先講呢場戲呢,其實爛戲的,因為個做服裝個有啦,非常之不清晰。 你沒有搞錯如果給我因為以前我做電視的我做了十幾十年電視的製作人員就算不解僱都省掉一面皮道具或者跟服裝死的你只找一個高高的他就行了你猜你沒有腦的嗎你腦生在哪裡那他沒有生出的生個屁股他不敢出聲一份都七彩第二就是好看在哪裡呢 好看在哪裡呢好看在主角爆肚臨時爆肚沒有跟劇本接著又召個編劇來說導演為什麼被人爆肚不關我事的事不能阻止他他喜歡爆肚直播緊出街所以現在搞到5天本來是兩天現在5天本來是兩天變成5天爆肚爆肚的時候是最精彩的部分當然我以前看的粵劇 最記得一個爆肚梁醒波最喜歡爆肚梁醒波和新馬仔新馬仔有一個爆肚真棒新馬仔有一個爆肚粵劇是不是新馬仔好東西今次是薄熙來爆肚他爆肚當然我那天聽你訪問林和立林和立好東西林和立說一件事我最印象的 現在所謂重判他終身監禁和立說沒有關係終身監禁也好 20年也好 15年也好 Doesn't matter 最後 VIP房,秦城加入的VIP房,同埋到最後幾年房,你們都不知道,出來不知道,只要你不是白了,就沒事了,所以終身也好,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其實是一樣的,即是,這些事情,我不知道,我不評論了,不關我事,那麼你政治局委員就有這個待遇,我們剛才說的那個,馬口美元,夏俊鋒,即是說,同城管, 殺了城管,被處決,一定處決,然後太太就說收到當局通知,要不要子彈費?遺體已經火化了,很快,現在好像有少許人道就不收你子彈費,林超當年就有收子彈費,當時文革之後沒多久,接到法院的通知,明天9點鐘 林林聲火化,你真是陰功。然後他臨終,或者不是臨終,一直都很不順,我就說我精當防衛,不是故意殺人,我就是死了,我也不服。如果將這件事問神父,神父,我不知道,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他,我不 他要加這些獨家條款的目的就是去防止其他的電視台跟他競爭。 我們亦都會承擔罪責，我們一直都是說你要來拘捕我就拘捕我們，我們不會反抗，我見不到有任何亂的可能性，亂的就是那些反對佔中的人走來搞亂，那就會亂。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吳明林。 明林，大家知道，現在內地他們一夜將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官員召香港的官員上去，包括司長、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全部都上去。剛剛王光亞見完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談志源這位局長、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帶隊，說了一些套話官話，說要支持梁振英施政、依法施政等，但現在怎樣呢？很重要，就叫香港政治任命的官員要保持政治敏感度。 政治敏感度是什麼來的呢？後來他就補充了，揭開了政治敏感度的謎底是什麼。 什麼叫決定政策的時候要關顧內地人的感受，就是限奶令，你沒有照顧內地人的感受，沒有照顧我的孫女的感受，沒有照顧我的新抱或者我的女兒的感受。你限奶令，我就買不到奶粉，怎麼辦？他買不到奶粉，沒錯。我聽完之後，我的感覺就覺得很奇怪。 王光亞作為一個處理香港問題的官員，他官職都不小，相對於政治局常委差很多皮，但是大家要問，人們不禁要問，究竟內地的同胞要來香港蜂擁下來香港買奶粉的原因是什麼？人們不禁要問這個問題，是吧？如果王光亞 作為一個有知識的官員他問到這個問題他一定會覺得低頭覺得很羞恥現在翻譯就是說你們實施限奶令之前沒有充分照顧到我們的感受 為什麼會羞恥呢? 我們少少recall大家是什麼事呢未到三聚氰胺的一開始就是那些所謂大頭娃娃奶粉大頭B那些大頭娃娃奶粉就是內地那些無良的奶粉商專生產用來給中國農村的小朋友吃的唉慘因為很便宜幾元一袋而已真可憐裡面不知道什麼成分總之營養不足 令到出生沒多久或者幾歲大食奶粉一直長大的嬰兒因為營養的問題而頭就越來越大這嬰兒大多數都是留守兒童即是父母生了之後媽媽生了之後就要出去醒做事讓老人家照顧他們老人家有多少錢父母賺到錢又多少回去多少於是很便宜便宜就買這些奶粉慘了好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警號拉響了一個警鐘就是中國奶粉業其實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因為賺錢但這個警鐘拉響了之後中國當局沒什麼理小事一桩砰砰出了新聞之後很快就蓋熄了當作沒事發生然後下一波牽連更廣就是三聚氰胺為了要所謂通過檢查說這個所謂 氮即是蛋白質的量是足夠於是就下化學品下去令到氮合乎資格三聚氰胺有很多個N有很多氮氮的元素於是不單止有些人說弄了牛的尿等等令到氮的量符合標準 牽涉的嬰兒的人數是30多萬慘了痛得不得了而整件事引起全國的轟動溫家寶又出來說話說完之後你覺得他善後有沒有問題整個善後是極端失敗是啊 為他健康如何等等固然是一個問題你去追究嗎拉你譚作人就是一個例子沉人滋事艾薇薇就是一個例子拉你坐牢於是全國就開始由大頭娃娃到三聚氰胺對中國的奶業的信心全面崩潰崩潰那就來香港買吧崩潰到什麼程度呢崩潰到一個程度就是 你即使說這些奶粉是進口奶粉都不相信但是在內地的百貨公司在內地的士多在內地的小店賣的都不相信都不相信一定要在香港買才相信然後拿著屈臣氏萬寧那張單那就是證明了那張藥材舖那張單上去才證明這些是正貨沒錯真是可憐你崩潰到這樣的程度想問王剛中國奶業令到全國信心崩潰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你的體制出了問題簡直是我不同意限奶令我覺得限奶令是很愚蠢做不到事情解決不了問題但是王剛這種做法我覺得是本末倒置要政治敏感你要顧我們內地人的感受你中國所有的政策有顧到內地人的感受嗎 有沒有沒有嗎你沒有顧到就算30多萬嬰兒出事你整個善後的方法都沒有顧到你的同胞的感受還有受了傷害的父母和嬰兒完全沒有理真可憐我有時覺得這些事是層出不窮所以今天李怡有篇文章真的要看在《蘋果日報》<笑> 比較長好像我們幫他讀出來沒錯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香港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中國城市》我們聽完這篇文章再討論好 李怡今天在《蘋果日報》的評論說香港會不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中國城市呢？ 香港現在的主要矛盾是本地和大陸的矛盾， 包括政治、經濟、社會這些層面。 可能多數人不太理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大問題， 但日常生活中大陸人的滋擾， 整條街道充斥著普通話， 推高了通脹、租金， 特色的小店被迫出了旺區， 找不到食， 粉嶺上水的居民坐東鐵被水貨客 擠迫， 有些大陸客的惡習， 香港原先有的安寧， 有秩序的社會生活被踐踏了， 現在市民最普遍的要求是特區政府對入境香港的人士要有審批權，既有人數的限制，也要有質素、有背景的掌控。行騙長官對市民的這些主要的訴求好像聽不到，所謂港人優先只掛在嘴邊，做事就全面配合著大陸對香港的侵蝕。特首也忙於什麼呢？ 是內交掛著在內地的訪問，聽日會率領一個90人的訪問團去重慶。同當地談雙邊貿易，另外特首11月份會訪問廣西，明年1月訪問福建。但如果我們審視一下這幾年來香港的遊客就會發現大幅增長，是大陸的遊客，其他地區的訪港旅客沒有增加，反而輕微下跌了。 政府數字這樣說，現在自由行的旅客當中超過60%是不過夜的，這些不過夜的遊客來香港做些什麼呢？過夜客當中其實有不少黑工、水貨客，其中被迫的可能是掃黃當中落網的北姑。而來香港大陸客逼爆了海洋公園和迪士尼的只是小部分，大部份是買東西的，超富的逼滿了名牌店、鐘錶珠寶店。 一般大陸客買奶粉、買日用品，以致影響到香港人的正常生活。特首固然是重內交而輕視了外交，很少去到外國宣傳香港。而外國遊客也逐漸對香港興趣少了。大家記不記得回歸前很多外國遊客來到香港，他們打算看什麼呢？看看香港殖民地最後的面貌。 很多人認為英治時期的痕跡在回歸之後不見了，由回歸前香港的極有特色的風情，墮落到一個只迎合著大陸客和滿街大陸客的城市，怎樣吸引外來的遊客。有團體和議員就說市民希望減少大陸客的自由行，令香港恢復一個國際城市的面貌是有道理的，但特首想什麼？反其道而行，他好像聽不到民意。 有個有趣的調查，你願不願意減低你的工資、減低你的財富 3.3% 去買回自己的廣東道，買回迪士尼，去買回寧靜，香港以往的清潔，香港以往的有秩序，去買回這些尊嚴，去買回這些麻煩。麻煩就是說有時你在公共汽車上教別人公共的道德，反而被人罵，這些就叫麻煩。 大部分很多网友回答就说加多10%我都制，除了自由行带来的灾难，香港还有新移民带来的困扰。香港的大陆移民政策是世界上最荒谬的政策。即使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城市当局都有审批外来户口的权利，只有香港大陆发出单程证，香港只能够接受。整街大陆客，整街的新移民， 滿嘴謊言的政府，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了。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了。首先我講那個每日150天的單程證，每日150人，每年5萬個。法庭程序，所謂。那審批權就不是在香港，大家知道是一回什麼事，就是各省市分到配額那些，就是掠水的。錢來的。錢，很大的錢，這個名字。 但都俾返個報告，有幾多係假㗎啦，可能即係有幾多係正所謂你俾條數我睇下，有幾多真。假嘅點俾得你睇呀。都要俾條數，你計要add up the figures，啱先啦，你number先啱。而且有啲數真係唔俾得嚟，俾你就國家機密。國家機密點解呢？點解呢？因為呢，據我了解啦。我啲高幹子弟，唔單止。 不單止,還有一些不能曝光的情治人員,直此來香港 他要假借其他身份,當然,你計算一下,我們這些眉睛眼站看,有可疑的嘛 自由行的來香港人數多了1900萬因此除了迫爆你來敦道除了旺角什麼都迫爆1200萬我又問一個問題我想問黃剛主任有沒有考慮我們的感受當你放寬自由行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我們的感受他現在說是逆來益你逆我你忘記了嗎當時那些內地的遊客說如果沒有我們來香港買東西你們吃什麼了麻煩你給我黑米我的答案就是麻煩你給我黑米我想黑米現在就說借著這個十一黃金周就做這個奶粉的壓力測試但我又不太明白什麼 怎樣壓力測試法看看奶粉可不可以守住強力這段時間我們請來對於內地同胞來香港買奶粉非常清楚壓力當然在哪裏一位專家劉愛國先生你好劉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什麼叫壓力測試呢高永文有沒有解釋給你聽怎樣做法 壓力測試是一個顧問公司想出來的因為香港政府請了顧問公司來計算一個壓力測試即是測試到我們房和供應商是大家都要保存一定數目的奶粉留在香港給香港嬰兒吃的他真的測試了香港的店鋪是不是真真正正 那些香港BB衝出來了你有沒有這樣的奶粉賣給他有了就沒事了沒有了就不行了那他具體是怎樣操作即是說他會去藥房那裡數去倉那裡數是沒錯數那些就是因為他藥房裡面就是承諾了每一間參加藥房就要存有三箱奶粉三箱奶粉每一箱就12罐因為他七箱 他七個牌子就總數一向沒有了大約要存21箱在這裏21箱就專門針對給香港嬰兒而是持有奶粉券的那就可以買得到一定買到的將來持有奶粉券你一定要賣給我們沒有說我沒有貨沒錯了那你內地買其他人買的就可以沒有貨有貨可以買得到 如果他信守這個諾言就照他沒有壞的信守還有他的代理公司保存165萬罐是專門針對給香港有奶粉券的嬰兒吃的如果經過這個黃金周之後 仍然是維持了這個數量的話就OK了可以放寬限奶令了就是這樣可能會有這樣醫生要慢慢自己評價我估計是實行的劉先生實行的因為現在要放多些自由行你的顧問公司都懂得做很多顧問公司出來<笑> 10斤買9斤買到10斤買9斤買到10斤10斤買不到那就沒事10斤10斤買不到那就不行了買完之後就看看買完之後跟著之後就看你那些貨一樣劉先生我覺得奇怪因為一開始的時候這件事出來出了問題就說香港的媽媽買不到奶粉是啊就說供應不及因為內地的人來買了 到今天究竟有什麼機制上的改變又可以令到能夠保證香港的寶寶一定賣到呢就是你媽媽拿著奶粉券一定賣給你你本奶粉券就可以賣完不賣完沒辦法又去決定那是不是你們都要留定奶粉給香港的媽媽買 21箱其他奶粉沒有所謂其他不是屬於21箱裡面的任何店賣賣就是賣清了沒有所謂但有沒有說價格的問題譬如那一定是跟本身奶粉相比我們的議價因為奶粉箱一定是有個價錢給我們賣不會貴不會便宜如果奶粉箱加價這麼好賣奶粉箱加價它是一直全港搞到加價不是只給香港BB加或者不給BB加我全港搞加 因為這件事這麼大需求我一個星期不是應該他平時每年的調整價就一定會有但你不會說好賣才是起價應該是不會的我始終不明白那個問題如果這個方法是可行的話即是你們留定奶粉給本地的媽媽有奶粉券的買 一早就做得啦還用不用限買令呢他一早做得來說沒有人參加變成要放來 95斤要放和奶粉箱盛落組嘛95斤要放和奶粉箱盛落組這樣做那些不關說老實話我們做生意人的事但我們的商會大家合作大家做分那個位置社會服務沒辦法一定要這樣做95斤都簽了承諾書大家都這樣做就叫做看清楚公心你簽了會不會有些人不守規矩有沒有後果呢不守規矩比如真真正正三幾斤不守規矩我們就要 退出那個奶粉券的行列即是不讓他參加不讓他參加其他不讓他參加可能他更好賣給內地那些可以貴很多那個廠不過沒有供應他就沒辦法會不會啊會不會後果就是會譬如真正好像去年賣給遊客或者有廠不夠貨賣那他就沒得賣了哦這樣 但是那些給香港BB奶粉是廠都不可以賣出去的即是外面清掉貨都不可以賣出去的這個就是特區政府的限制規矩來的我們跟高醫生食物安全管理局裡面的大家的默契大家的簽證這個就不是條例來的不是法例君子協議君子協議這樣劉先生你覺不覺得這樣是違反了香港 市場經濟的原則價高者得我就要賣現在我賺30元賺多30元40元但你限制我他有他另外廠代理商另外有貨給你另外有貨的那些可以賣貴一點的看他市場要求比如有些大佬那些行出高價來買你就用那些來賣你不需要用那些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 我們是不是要休息一下聽廣告或其他的有個休息先回來再談行不行跟各大院下之間是 缺乏協調，ASF是行之已久的一個考試制度，香港行了成二十幾年，怎麼可能安排不到呢？就是正正顯示到他要加這些獨家條款的目的，就是去防止其他的電視台跟他競爭。 我們亦都會承擔罪責，你要來拘捕我就拘捕我們，我們不會反抗。我看不到有任何亂的可能性，亂的就是那些反對佔中的人走來搞亂，那個就會亂。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吳明林。 我們冷靜分析一下這個所謂壓力測試這個機制究竟最後是行不行的呢？第一就是現在限奶令還有，即是內地的遊客最多帶兩罐回大陸，如果不是的話就會被罰，雖然那個法例寫得很甩漏，什麼米糊啊，當不當是呢？我問過，好了，黑就行不行呢？柯華田就行不行呢？都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這個是次其一。 你這樣做的話，人們有限奶令底下就不會蜂擁下來買，令壓力沒那麼大，是不是這樣？現在做這個壓力測試有沒有用呢？沒用的，走過場，限奶令放寬都必然的，為什麼呢？其實這牽涉到海關的龐大收入，如果一人限大兩罐，將成本提高了，即是說 酒水貨要成本，一罐可能賺50，兩罐就賺100，但如果我大量的，那就不同了，加重了帶奶粉的成本，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影響到很多人的生計，以現在中港融合的趨勢， 當然不行，當然不肯過你，放寬限奶令，當然不行，總之香港媽媽買到奶粉就沒事，有奶粉券， 奶粉在95間藥房有簽的就買到， 就是那7隻牌子，他就承諾總之每隻牌子 都會有兩箱，三箱加起來就要幾百罐，七三人有一箱，然後在你藥房裡面有得賣，總之你在香港媽媽拿奶粉券來，一定給你，因為他會給你的，為什麼會給你呢？因為那裡利潤大，無謂你在香港媽媽吵， 香港媽媽打電台，因為那些利潤大，國內人士井普通蝦，什麼奶粉幾百個人，他不理的，你知不知道他買回來有些就買回來，很多種買回來賣，你帶回來給那些所謂內地的收購，然後有些就是整條村，最後我過關都是 一過關就坐著那些奶粉在幫你收，自然就幫你收，一個就50，兩個就100，很賺的，但這樣的成本高，太高，如果有人準帶譬如20罐，那就完全兩回事，那真的慳了，騙到爆了，差很遠，帶兩罐賺了多少，而且有黃光亞孫女的壓力測試，那你 香港的官員已經不低頭，一定不低頭，一定會取消，我相信顧問公司一定告訴你，完全機制沒問題，一定會取消， 可以承受巨大的壓力， 完全沒問題， 莫說再放寬多一點都不怕， 但是呢，限奶令是怎麼來的，我們要看限奶令是怎麼來的，一開始的時候就香港有些 有一個叫光復上水運動，大家記不記得？現在就好像在巴士賣了廣告，有幾個巴士走那條線，就在上水那裡跟水客撒氣，就告訴他們你不要阻礙了，我經常上水，因為我要去看雀，要經過那裡，他未有這個秩序的維持之前呢， 你是寸步難行的，財街莊貨很討厭的，很難頂的，今天好些了，收斂了。然後梁振英派人下去，林鄭那些要搞定這個秩序，甚至去到一個地步，就是除了要不讓你這班左街之外，還在附近去搜大廈，為什麼牆有那麼多奶粉？ 是奶粉而已，又不是非法，不是白粉，他用了很多方法，我問過海關的人，你們有沒有權力去查人的住宅，說人家藏有奶粉的呢？沒有的，你藏有白粉可作非法販賣用途就犯毒，那你告他什麼呢？原來最多人被拘捕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來賣淫的，從事以身份不符的活動，你現在來旅遊而已，你為什麼帶貨，你受僱於誰，然後就黑名單或者驅逐你回去，就不是因為你帶奶粉、藏奶粉或者藏益力多及封空的益力多及壯陽的檸檬茶。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喜歡喝益力多，因為封空，沒可能，怎麼有可能，是這樣說的，而且益力多你這麼難運輸的過程裡面，又凍又熱又熱又凍，都說是益力多，可能封空得更加好，沒可能，怎麼有這麼瘋的人相信這些東西，信的，我就看到一排排益力多，信的，我真的 真的沒有，我只相信有我這裡講過一個笑話，太湖還是哪個湖呢，有很多老鼠，內地有個流傳的方法就是說自鼠很難，一點都不難，發一個消息在微博，老鼠可以壯陽，一夜之間捉了。 不是吧，這些笑話來的，是這樣說，一夜之間徹底和你捉了，一隻不留。 內地就是這樣，一開始的時候限奶令就是那裡，然後很多人下來買奶粉，香港的媽媽不買不到，就吵，說由上水跑到西灣河，為自己的寶寶都買不到，於是很焦慮，我完全明白那些媽媽、做爸爸的焦慮心情，然後梁振英出手了，就說要搞 每日24小時內非本港居民限奶最多大兩罐，但是整個過程法例很甩漏，急，又說什麼搞到那些人帶虎仔都有事，即是限帶那樣東西的定義，這就是很失禮的，很醜的，香港社會法例從來都不會這樣的， 因為政治的需要做了這件事，然後就記得好像是一個南京來的女人，你拉錯了她，就罰了她錢，充公了她的米糊，然後就說判錯了，就要叫人家回來去拿回那些錢，之類又拿回那罐奶粉，搞到人家在內地又投訴，是很失禮的，失禮的原因就不是因為你得罪了內地同胞，失禮的原因就是已經法例寫得這麼弱，是啊，是吧，釋義不清楚。 因為內地的人，內地的輿論，包括王剛的孫女給壓力你，你又說好了好了，我們正式整水搞個壓力測試，然後又取消了，你變成好像有始亂又中氣，被人覺得感覺，因為好像亂了籠，最後不要搞了，現在給人一個感覺就是，國內的人民對他的政府當然沒什麼信心，現在特區的人 都要沒有信心，沒有信心，我自然會這樣解釋，你說壓力測試，我相信你必定過，你試一下，讓我不過，讓我看看，你夠膽不過，你正式整水，總之做完這些formality，正所謂，扣扣忌忌，那你變成就好像一樣都走過場一樣，就當然做些程序給你看，壓力測試，最大的測試最好做的就找個錘，砰，扔到個 那個罐奶粉梯的爆不爆，最大的測試就是王光亞抱著孫女站在港澳辦門口拍照，好像門神一樣看著你，這就是這樣，找專子畫幅漫畫，王光亞及其孫女的旁白就是我要吃奶粉，就站在特區政府門口， 不是，他不是作可憐狀，他的孫女是作命令狀。黃光亞孫子要擺出可憐狀，當然不用，要命令你這樣做，命令你指著奶粉箱，指著萬寧的人。奶粉指著高永文，高永文是沒錯，指著高永文，高永文奶粉，奶粉，是嗎？那你用不用做我來主席？我也不用，所以你 你為什麼不照顧我的孫女的感受，不照顧我女兒或者我女婿的感受，給我一點壓力，是不是？看看看你看看看你測試，根本背後的道理不夠強，好像矮半截，香港人好像很矮。第一， 不下之後行我們就煩都沒得吃了，真的黑米啊，所以這次行猛放下來，我的東江水不給你，你水你也沒得喝，所以你就一樣要yes sir，任何情況下都要yes sir，又沒水喝，又沒飯吃，不屎啊，就是了。所以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是李怡說得對，我們是不是會變成完全全全一個中國城市呢？是更壞，不是完完全全， 是比中國國內任何城市都還要壞，為什麼這麼說？還要厚顏無恥，還要完全沒有廉恥，為什麼這麼說？要跪在那裡，因為很多人這麼說，譬如內地，即使廣州也好，湖南、長沙也好，他們審批那些外面來的人都要審批，我們的審批權在國內，在別人那裡，廣州去湖北行不行？當然不行，要問湖北。你去得 以前都不行，以前沒有旅行自由的時候就不行了，這個是從前，開放改革有了，我們連這樣都沒有了。喂，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各位聽眾對於這個限聘令即將撤銷，你怎麼看呢？你可以打電話，我們約了，其實就是立法會員方剛， 他好像在聽另外一個電話， 沒錯，我們暫時找不到他，就我們先聽眾先吧。 有位陳先生，你好陳先生，阿明林好，你好，我想講兩句徐神父先，好啊，我們都是天主教徒來的，你天主教徒來，沒錯，很簡單的事，人就最重要兩件事，一樣就正義公義，如果基本的東西都沒有，我覺得他沒什麼資格做神父，還有講幾個字是給徐神父的，權力使人腐化。 最貼切講的，因為一個神職人員最基本從公義的標準是很高的，不管你是甚麼教，基督教甚麼教好，因為公義標準是比一般人高的，阿森哥、明林已經不同了說法，同意，而他昨天不停地迴避，我不記得，我不知道，他這樣 令到整個公義，其實提升了公義很重要，他連這件事都做不到，我覺得令到我們全香港天主教徒是很失望，令到副哥都很傷心，他直接跟十幾二十年的神父都搞到這樣，因為權力，因為特權回我們港島，港島你其他神父是不可以回去的嗎？還有一件最主要的就是最不好的，就是你不說你認不認要，你不要批評港政治，他批評是陳日君港政治，總之你沒有資格批評人家，你不說不要緊，你不要批評人家，你就做你自己的，就交給你，你就做，你就做。 人家有人做，是不是？那我想說一下限奶令。說完奶粉,說完奶粉,請說。 去年限限令的現在又做壓力測試只要香港人買到奶粉他就不會理你了繼續香港有些制度改變了為什麼呢自由經濟 自由經濟是不理人家,誰來買粉都給人家,內地人好,外國人好,是保養東西的嗎? 大家明白到了香港承受能力已經是做不到的了再加了省市來香港都迫爆的玩完的了但問題是大家明白到香港一定是沒有審批權的就算立法會投票叫人家投票贊成拿回審批權一定是過不了的大家明白的保皇黨票數多有過不了的了我們唯有怎樣做法呢只有兩方法是 就是兩方法我都想他的三方法可以怎樣避免這件事好多謝你徐先生徐先生徐先生你好我是反對取消限禮令的因為現在限禮令每個人可以帶兩罐你每年有三千多萬的自由行李就算是兩罐已經有 6000多萬罐那不是每個買第一你保證不了我假設你全部買你現在不是禁止你帶你這個禁是零罐就有問題其實兩罐都是適合的如果你完全是開放到時太多人帶到時你的火車或交通工具又是逼的會弄到其他人 還有你最主要就是影響到時候又加價又什麼因為你那些奶粉是百多元罐然後加到差不多二百多三百元罐根本就很離譜現在的關鍵我想不只是奶粉剛才我們說的益力多檸檬茶紙尿片都帶的大班提過的蛋卷月餅中秋節的時候很厲害帶月餅很厲害因為他們香港才正好吃死他的香港什麼都好一點怎麼辦呢我們想想這件事如果每樣都會帶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才對呢那他不會帶我們沒有月餅吃的那不會的不過都害怕的做不及的他可能一月已經開始做的月餅要好的徐先生你繼續說 我取消補充一下還有那些藥那些商飛人那些商飛人是十幾元現在被那些自由行李炒到成三百元那怎麼辦呢商飛人又有問題其實他應該都是一帶帶是幾支的很多的還有藥油驅風油很多風是斷貨直接而且你根本炒到貴一貴所以政府應該弄多個限藥令 不是某些多人用的主要那些因為香港人常用那些你就限制要數量我提這個意見徐先生看看同不同意我明白其實一件事可以徐先生其實就是取消那個一簽多行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要一來幾夜有什麼需要呢一日多行有需要的我才特別發一個簽證給你一簽多行其他人一來這樣算怎樣呢 好我們暫時談到這裡先徐先生謝謝你方剛立法會議員在電話上你好方議員方議員你好還沒行現在又不行我說你現在取消了一簽多行就行了我不明白為什麼一簽多行你有什麼哪個人有需要經常羅維深圳香港深圳就是取水貨客擺明就是 好了方議員在這裡你好方議員現在說高永文要做壓力測試在十一黃金周十一黃金周的限禮令仍然繼續未取消即是說每個內地旅客來香港最多每日帶兩罐那麼大吧 何來有壓力?如何做壓力測試呢? 方議員我不太明白 我有買十個或者買五個你有沒有說有沒有貨啊就是他們現在說你們總之有個奶粉券的人就有奶粉拿到他都拿到譬如我拿五十張你都要給五十罐我想他可能儲買但是壓力未來他無疑有些壓力我知道為什麼無疑找很多人出來去某些區我只是關鍵就是你未取消限奶令那個壓力都未是真的你可不可以這樣說啊 突然間有個時間我找很多人來打電話你的熱線應不應付得到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做一樣的走過場的見不到真章的方議員如果我們說這些是擺開的這些只是給香港的 應兒的嬰兒雞賣我們有多少個嬰兒出生我們計算過一條數到多少歲還要吃什麼罐的怎樣一號二號三號我們都計算過一條數一個嬰兒一個月就當他吃五罐其實五罐已經很多了一個月吃五罐我們計算到一百萬罐就可以應付香港的嬰兒一個月但政府全員說你給一個 安全網我才給他confirm我你可不可以去到165萬罐我們的業界供應商都說好我們可以供應到165萬罐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就這些就要擺開譬如這個藥房裡面我這裡是30箱這些奶粉只給香港嬰兒任你買 其他沒有任你買但是一去到這二十箱或者三十箱你就不能賣了那些只是可以賣給香港嬰兒的如果個個是遵守這條天規的話我們是應該沒事的雖然很多都不會遵守因為為什麼價格有差異你賣給香港媽媽的你不可以瘋狂加價否則的話他就向報章投訴但是國內譬如我有三十箱照你舉個例子 我有三個藥房在旁邊只是一個剛剛僅僅救不買香港始終都是自由經濟方議員我想你也同意沒理由我有錢在這裡你張紅底我不要我要留給香港的媽媽藥房的動力在哪裡除了你罰他自律他靠自律除了你的法例說對不起我來查你你沒有那麼多罐奶粉你就會受罰牌照會取消他們藥房有個監管制度是要有人去查的譬如你這間藥房經常都應該有20箱在這裡他拿不拿來查如果你去到18箱15箱 他就罰你了，他是誰？即是會，他會自己，會自己的機制，因為他跟政府簽了大家有個協議，但不是有沒有法律約束力，留外國那裡。 我們發起一元一隻雞，整個市裏一路暢旺搞出來，那時候老闆每個人都明知一元一隻雞實事都暈在那裡，但他一元一個蛋撻，全部有人響應，這個都要說，如果他只說賺錢的，那就真的沒得說了。你覺得壓不壓力測試也好，你覺得認為將來如果真的，我當他這個限奶令都是要取消的，現在都是 取消梗黃光亞的孫女沒得吃，這個還不取消嗎？是不是用你剛才的方法永久地這樣做，你認為這樣是行得通的呢？我希望可以行第一步先，如果行得通的，香港的嬰兒又拿到奶粉，如果內地的人要他們要來買香港的奶粉， 其實這些就是我們做生意做零售的品牌，是好事來的。但因為我們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如果他們13億人口每個都來香港買，多多都不夠的，這件事多多都不夠的。最長遠的，如果我是中央政府，就一定要叫他們，火箭人我釋放上去月球，有什麼理由我不懂做奶粉先？ 我想你明白，我只是崩潰了，我想你明白，你這些有些信心才行。我沒什麼信心，老實說，是吧？跟各大院下之間缺乏協調，AFI行之已久的一個考試制度，香港行了一年了，怎麼可能安排不到呢？就是正正顯示到他要加這些獨家條款的目的，就是去防止其他的電視台跟他競爭。 我們亦都會承擔罪責，我們一直都是說你要來拘捕我們拘捕我們，我們不會反抗，我見不到有任何亂的可能性，亂的就是那些反對佔中的人走來搞亂，那個就會亂。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吳明林。 我們很多聽眾想繼續討論有關限奶令的問題，現在很清楚了，限力測試是整色整水的，最後就必然就撤的了，究竟影響有多大呢？大家可以打電話來討論一下，對你有什麼影響呢？莫小姐你好，莫小姐你好，請講。兩位小姐好，因為我身受其害，那兩個孫子那時候第一個那時候 買奶粉買幾天，買成十天都買不到，逼著要轉奶粉，逼著連二十多、三十元，每天買都買不到，去萬寧那裡買，間間都買不到，都說沒有，逼著要換奶粉，那時候一定要吃奶粉，沒錯，沒有其他選擇，一吃，哇，是的，通常都會的。 因為沒有時間、沒有空間讓我慢慢調，沒得適應，好像開始兩溝會好一點，但你溝都沒得溝，我一直這樣買，如果你說怎麼辦呢，那必須要換奶粉，但是換奶粉用我沒辦法，那就是米水，他怎樣限制你就好，但是現在我這幾天 8月15日黃金周，我買不到奶粉，現在又買不到，所以我才說如果你不限制，我覺得不對，早那陣子去年買尿片都被人搶， 你太空人都上了天了，是不是？奶粉這麼簡單你都做不到，你怎樣我們下一代那些棟樑，他的問題就不是做不到，你信不信他，他說有，他如果要做得到要改變制度，將權力放出來，而共產黨是不會將權力放出來的，但是你那些官全部都是官官相衛，個個都是掠水，你好話齋上梁不正下梁，個個都是向錢看。 那你變成下一代，你下一代怎樣？下一代又向錢看，那你剩下一份那麼簡單的問題都搞不到的。你沒有聽過內地一個幼稚園還是小學生說他的志願是什麼？他的志願就是要做貪官，那就糟了。為什麼你的志願要做貪官？因為他家裡有很多錢還有很多漂亮的東西。那你幾強國都是假的，那你根本就沒有了中國人的禮儀廉恥。 沒有的啦，無恥都不得了的啦，神早沒有了，神早沒有了，喂莫女士，那現在他說要放寬取消了，又再撲的，又再撲，多幾件事總是有的，你有沒有信心呢？他現在的說法就是每一間藥房 95間簽了 就說要留21箱奶粉在藥房裡，沒用的，你覺得沒用的，為什麼呢？我指回大陸呢， 一個關那裡，一個關直去那裡就已經有成排人排隊了。我最近就過關看到這個現象，你如果是立刻就拉了那些人，大生意來的，你大生意，你叫不到我們香港人，你也顧不到你大陸人都吃貴奶粉，說真的，是不是？你說得對，好，兩樣都不好，多謝你，黃小姐。 深哥明林哥你們好，有關這個限奶令和自由行我都覺得很生氣，因為我覺得現在是大陸裡面的食品有問題，奶粉有問題，但他現在好像要我們香港人幫他們埋單找數，自由行又不肯限制，一簽多行又不肯取消， 那150個審批權又說不可以交回香港，他根本就是想香港壞，還有一個最大問題，他們如果150個那裡不肯，不肯給回香港，我有一個小小建議給入境處，其實根本那個中港婚姻裡面，其實我大膽說，根本其實起碼有三分一都是假結婚來的。 因為有很多人，我聽親朋戚友說，根本那些尤其是女士和香港男士結婚來了香港之後，根本都不會跟那個男人一起住，不夠一年左右又離婚了，如果入境處跟進得好一點，我想起碼有三分一的名額可以遣回原居地，不過也沒用，又換個另外三分一的，不知道是甚麼官二代、富二代來，還有最慘的無限 大學生、專才，根本是一人不止150個，再這樣搞法，我覺得他們真的想溝淡我們，這個真的是一個世界。他原來現在有一個捷徑，你不知道他就是來香港讀碩士，讀undergrad他不行，因為要經過聯考，但讀Master以上他沒問題，他加起一年大概80,000元學費就行了，不是一年，是兩年，兩年半。 好了，他來讀碩士，讀完碩士之後他有一年時間是給他找香港工作的，他要找到工作是很容易的，他不是說香港要請他，他要證明自己找到工作是一點都不難，找個叔就行了，叔、伯、宗旨、舅、那些，可以留下來了，那就留下來，七年就下來，七年就下來，那裡我都記不知道有多少數字，那個數字很多，嚇死你那麼多，那裡告訴你，就是這樣，好像那個陳嚴一樣，還做了香港人，還做官添。 好，謝謝你黃小姐，為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有些聽眾說連尿片都買不到了。 中秋的時候月餅可能隨時都沒有月餅不要緊我扔掉它吧月餅不要緊我扔掉它吧然後說現在那些蛋卷有一間出名的賣蛋卷過年那些月餅有間什麼酒店已經貴了原來搶了 那些曲奇餅在哪裡都有賣很多牛油那隻都賣光了好心的人我想你們選擇買都有少許氣勢有少許分寸沒錯不是說逢是那些什麼什麼現在的問題不是只是你有什麼就限什麼若油買不到你限若油不是在這裡問題的關鍵就是你是不是有這麼多自由行的人來 買完香港的東西如果源頭不堵截就死定了解決不了問題他這樣的加拿大譬如說加拿大人或者旅客他去美國不是不要說回加拿大他有限的你要報關限多少百元譬如說八百元加自己的貨物是這樣的有規限的你說帶一件東西你騙你就死定了他限數限價值限就可以了你帶什麼都可以當然是違禁品不行 除違禁品之外其他貨物、禮物什麼都可以但有個價值的限制你意思是內地的海關實行這件事當然不會啦如果他說有心要做是閉上眼睛做到的其實是可以的內地的海關很清楚你帶奶粉進來你奶粉要打稅打稅就行了打稅就行了但他這麼不會打稅他當然自然都有付錢 不過不是用打稅的方式其實是這樣的如果不是那麼肥缺劉先生你好劉先生你好請說我想大家不要給150這個字騙了當然不止了你將它150乘以365天嚇死你香港人是五萬四千七百五十一年 我當他零足啊當他五萬人十年就五十萬現在說來了七十萬回歸以來哥哥你要建立五十萬人的工作吃飯是很難的是不是香港已經分的工種已經越來越少還有一件事記住他們的同胞偉大的同胞他們說 我們不來餓死你你們吃什麼你記住一件事他下來是買什麼買好東西他不會買一條菜上去你知不知道我在大陸經常跟人爭論到面紅耳朵我說哥哥你會不會買一條菜上來他說不會如果沒有我們的奶粉你的兒子吃得那麼安心 你不要經常像說到帶我們我就不覺得是你好像是接濟我真的是吳生說有骨氣餓死我我也有時說不如你不要來買吧大哥你現在生神石是吧你的弟弟兩位次者我想問問你敢不敢華東震災你猜真是華東震災 我講這句話有骨的我們華東震災是無常的我們幫了別人我們通常是沒有出聲的你記不記得我們不會認什麼不會走去告訴你沒有了我們就死了我們不會這樣說我不想問我們香港人幫到他什麼但是你不要說到這樣還有一件事如果你去高雄你就知道高雄的水是不行的香港人經常都說沒有我們都渴死你了我記住一件事 他們經常說我們心態未回歸他們都未回歸我們是一家人來的哥哥我們中國有些省份都是沒有水的只要隔壁的省給水他你記住香港人跟他說你會不會跟那些沒有水的省說渴死你們啊劉先生那些水賣的很貴的他們不知道的貴過市價的我當我們喊他當他免費大哥你們啊 人家高雄市不會比隔壁遠那些說他們我渴死你高雄人他經常說我們心態都未回歸他有沒有當我們一家人如果心態回歸了不用買了不用付錢送啊真的不是我反而在這方面我又不是很介懷反正錢那方面另一個話題但是好心我們香港人不要自我閹割不知道出不出得戒徐達不是粗口來的不要閹了自己 我不覺得是我們幫他或者什麼不要緊的，大家不要講到這麼單向啊，大哥。如果你買條錯落嚟香港呢，咁啊嚇，咁你即係喂大佬，你過自愿㗎，而家唔好講到哇，你嚟救我哋啊，大佬唔係我哋偉大嘅政府咧，攞支針指住佢嗱，你落去救香港啊，唔落去救香港咧，打死你啊！ 水， 你估我哋以前 啊，水我就俾錢你買。你袋了很多钱落袋，是生意来的。 我们以前就被爷爷捉住我们六条裤回去救济。 我穿过了六条裤。 袜都不知道穿几对。 是啊，三万。 哇，我真的 说 这 些说话。说的是底裤几乎。 不是，那时候我们又真的寄油啊，去首先油找什么包住的，那么有趣的。 油有个桶先啦， 桶先啦，跟着找个 毛巾。 他们跟我说话，他们救济我们不要这么说。 好， 互相帮忙互相利用。好了， 多谢你。 多谢刘生。 有条毛巾，毛巾就几条的，几条毛巾的，连住的，然后有个面粉袋的。 是啊。 有个美国。救济的面粉袋很有用的， 写个地址， 写个地址的面粉袋上面， 寄广州市， 广州市大同路， 解放 哪里， 解放二路，好兴解放二路的嘛， 就是咯，那谁接济谁，我们不讲这些，那些都是我们的亲戚， 没错， 是吧，我们做过这些事，现在就来说，如果不是我来买你的东西，你吃什么了， 他的水价我们是这样讲法，即是马来西亚也供应新加坡水的嘛，是，那有个价钱， 要给钱 的，要给钱，那我们从东江又买水，也有个价钱，两者比较一与十，即是我们付出十倍于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买水。你明白 但记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国家，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回归了，虽然人心未回归，你试试买少一 点，那间公司都不肯， 是啊，那间东西， 越不知道 什么，我忘记了，越海还是越什么， 那间公司都死过，你买少一点。 王小姐你好。 Hello Miss Wong， 是王小姐你好， 请讲。 你好啊，你好，首先呢我就想讲翻徐生先， 你意犹未尽系嘛？ 徐神父， 你知边位徐生啦？ 徐神父，我哋佢系神父嚟嘅，我哋唔能够 OK 系嘛？ 咁我觉得系徐生啦吓。 OK。 咁我好唔满意佢一句说话咧，就系即系好似你同你讲嘅时候话咩李旺阳啊，死得咁惨啊，诸如此类啊。 佢话我唔识佢啊嘛，唔识佢。 佢唔系咁讲噶。 点讲？ 佢讲话。日日都人死嘅啦， 啊系啊， 度度都人死嘅啦，哇呢句嘢听到我咧真系好离谱， 好冷血啊！ 哇我真系听完之后我心痛到啊， 好冷血真系， 即系唔好话一个信徒，一个普通嘅市民，一个普通唔识嘅市民，你咁样，你可以话各日日都人死嘅啦，各国度度国家都人死嘅啦，你几冷血啊？ 好冷血， 你点可以话佢系神父咧？ 系。 是不是我真的很痛啊，心。 这个过分了，他说的。 是啊，真的，你查一下，他真的有这样讲过。 很过分，现在他说的。 是啊，跟着我讲回夏大明。 好啊。 那我就是，即是业内人啦，可以这样说。 业内人来的， 可以这样说。那就我可以告诉大家听呢。你記唔記得當日佢出爛爛大氣嘅時候，咪有一間某一間嘅奶粉咧，就帶佢個倉度， 係啊， 好多奶 有唔知百幾萬罐啊嘛， 但係話俾你聽，係 假 嘅，係呃你嘅啫， 係假 嘅 ，OK， 假嘅。同埋我而家想，頭先我聽你講咧，每一間藥房咧係有廿一箱喺度， 係啊，佢話要規定佢有廿一箱喎。 咁我想請問一聲，廿一箱係幾多號奶粉啊？奶粉有分一二三四号奶粉， 各号都要有咁样，得唔得噶？ 有廿一箱喺度， 唔系，总共加埋廿一箱， 即系一号四箱，二号四箱， 够咯，咁咪真系唔够咯，咁啊即系一路都唔够咯。你知唔知一岁嘅奶一号嘅奶粉 B 食到六个月，你有乜可能？你即系啲妈咪啱啱 B B 出世嗰啲，你三个月。三號奶粉 和 四號奶粉，你都可以有些仔 啊， 俾 佢。三號奶粉、四號奶粉有很多 嘢 取代得噶啦。 係啊，但係你一號啊，二號你真係唔得掂嘅。 食爛飯仔得啦。 哦，一二號就俾六個月以下嘅，可唔可以咁講？ 係一號奶粉就六個月以下嘅。咁你點樣搞啊？以前即係一路啲人咧，上即係 是搶的就搶一二號奶粉三四號夠的還有我現在告訴你現在你們的人高永文他都不敢這麼大聲說限奶力他應該是頭上有把槍按著他他一定要這樣做我告訴你是不得的我現在呼籲所有的媽咪要不就現在出聲反對他不要再讓他開如果不是 第二個你們就麻煩你們去撲奶粉了現在去撲奶粉你估計都會出事了出事因為為什麼呢我們香港的奶粉是不是香港製造的是外國輸入的奶粉廠可以說第一它可能那邊的船期不合不合那怎麼辦 你政府不能賴他,船期不合,不是他奶粉廠可以做到的事情尤其是B,你吃開的奶粉,我不可以說我說轉就轉了 我可以告訴媽媽要是你突然大聲或者當時上水有個什麼盲上水的人現在很出聲籌備不要讓他這樣做是不行的要是就買奶粉撲定現在就開始撲奶粵了開始現在撲的時候就可能會出事周圍買不到香港人你現在B你現在普通奶粉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家裡有個B現在是三個月 你知道我家裡有多少罐奶粉嗎幾罐七箱哇七二十四八十四罐是啊八四罐吃到很大七箱吃到多少歲一個星期吃一罐一個星期吃一罐還是一個星期吃 一個月吃三個有時候很難說三歲的嬰兒譬如我一個星期可以有一罐領或者有時候不夠一罐但是三歲都可以吃糊仔爛飯仔粥三個月不是三歲三個月就全奶粉三歲吃飯全奶粉三個月沒辦法我家裡是有七箱的 用你這個做模範全港的奶粉肯定不夠供應不夠我告訴你一定不夠因為我當時聽的人我真的很害怕在上水一路的人去大埔元朗大埔這樣你怎麼賣嚇死了真的這樣的天使 去買奶粉不抱著嬰兒的天使也死了真的很累都要上班的不可以這樣所以為什麼我現在保持我家裡有八十四罐奶粉都要你怕不怕過期會幾年的一年的我嬰兒吃到六個月我有什麼辦法不保持 我覺得很可笑大陸要我們香港人顧及他的感受將央大國強國奶粉都管不好要我們這麼小的香港你都顧及他的感受你都用水貨客帶回去有沒有搞錯要顧及王剛的孫女的感受他應該顧及他自己的形象這麼大個國家很醜樣真的很醜樣上了天空了上太空了又說這個真是醜怪 真是怎麼搞奶粉這些搞不定有沒有搞錯你怎麼管治即是那些副局長當然不敢搏王光亞如果是我在這裡我同學在這裡那個叫邱成武我見到他就會疾他一定會喂你告訴王光亞整個奶粉荒我們要限奶令原因就是你的政府搞出來的你可以這樣說始作俑就是你你講一下你自己形象要我們顧一下你的感受 說這句話都不知道怕不怕醜 就是了 我加多句 我們這個時間想聽一篇文章就是戴耀廷。好，你知道郭鐵村嗎？逢他嘛，說要練，佔中會。幾篇啊？幾篇，幾篇焚他，不知道什麼報，什麼經濟報，什麼新報，什麼報。哇，連珠炮發。但戴耀廷今天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回應郭鐵村對佔中的三點質疑。好啊，這篇文章重要的就是由他自己親自讀出來的。好啊，他自己親自讀的。要聽啊，我們聽聽。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郭鐵村社文講道理說佔中，提出了三點道理質疑佔中。在這裡我都希望能夠講一講佔中的道理，給各方比較和思考。我相信郭部長和我都是同意道理是越辯越明，而且道理是不是通，還要看所有人是經過獨立思考去判斷。還有道理不是一定要用二元思維來理解，在多元向度之下，表面有衝突的道理也都有可能是共用的。 郭部長第一點的質疑是為何佔中在冒用盡所有的法律手段前就要採用公民抗命的違法手段去表達不滿，他認為這樣是不符合公民抗命的原則，所以是不合理。我很高興見到郭部長提出這一點，因為我們對公民抗命的看法有共識的。我們都同意在現代的法治社會，公民抗命是合理的行為， 即公民在符合一些條件之下，為公義是可以合理地採取一些不合法但非暴力的行動去推動制度改革。我其實都同意郭部長所講的條件，就是公民必須是用盡所有合法途徑，仍然都不能夠成功改變不公義的法律制度，才可以合理地進行公民抗命。佔中正正就是好似郭部長所講，並沒有在現在就進行公民抗命行動，只是進行公民抗命行動前的十幾個月，宣布我們有可能 會進行公民抗命行動。在這十幾個月，我們會努力去香港市民解說民主普選對香港良好管治的重要性，以及為何我們願意為了香港民主普選而自我犧牲，希望能夠體諒。郭部長第二點的質疑是，即使公民是要表達訴求，也都不能夠傷害其他人的權益。他認為佔中會傷害中環商家、遊客、從業人員等無辜公民，所以是不合理。 這點我大體都是同意的，但問題在多元社會，當大家都要保障自己的權益的時候出現了衝突，怎樣才能夠決定哪個權益更加重要呢？如果某個權益相較另一個權益在某些原則之下是較大的話，在無法避免和必須的情況之下，為了保障前者的權益而令到後者的權益受損，其實都是合理的。這個大原則是什麼呢？其實就是一個合乎比例的原則。按合乎比例的原則， 首先是要比較兩種涉及的權益的性質，哪樣重哪樣輕。佔中要爭取的是屬於基本人權的政治權利，是寫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裏面。雖然佔中有可能會為一些人帶來一些損失，但佔中如果能夠成功為香港爭取到民主普選，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都會得到尊重，而且選出來的特首因為有更高的認受性，所制定和執行的政策 會更加有機會化解香港各樣的深層次矛盾。相較那些可能因佔中而承受的損失，從性質和程度來看，佔中所謂帶來的正面後果和社會益處應是合乎比例，因而是合理的。郭部長第三點的質疑就是佔中先是一開，仿效者就會陸續來，這樣下去香港就會變成亂港，所以是不合理。如果認為佔中會開了先例， 佔中所開的先例是以後在香港進行公民抗命行動的人都要先符合佔中式的公民抗命所定下的高門檻要求，這個包括了在行動進行前的十幾個月就要公布所有的行動細則，策劃者要出席數不清楚的論壇解說運動的理念，還要舉辦多輪的商討會議，讓市民可以全面深入討論行動的目的和手段，還要讓香港市民透過公民授權的程序去認可他們的行動。 我相信佔中並不會鼓勵更多人去進行公民抗命，反而因為佔中設下了一個這麼高門檻的先例，將來要在香港搞公民抗命其實反而會更加困難。我一直都是希望能夠找方法去突破北京政府、建制派、泛民主派和香港公民社會之間的相互不信任，但總是苦思不得其法。在沒有預見會有這樣的後果，在今年年頭 我提出了佔中的意念，但他有可能吊诡地透过引发一场危机去化解掉纷争。表面看来是矛盾的说法，但在多元的思维之下，他未必不可以共存共用，问题只是我们能不能够用超越的视野去看现实的世界。 刚才就由戴教授就占中的发起人之一就亲自读他在报纸发表的文章，就回应郭铁川对占中的三点质疑。如果你留意郭铁川最近就很犀利，很勤力地写文章，但老老实实就跟左派报纸刊出的文章一样啦，逻辑就你好难理解啊，好难明白的，系嘛？譬如佢今日有几篇文章去砌下呢个夏千福嘅咁样， 逻辑偏逢 吓都得人惊啊！譬如有一篇系梁立人嘅， 啊仲离谱，一个机会都冇俾佢， 一个机会都冇俾佢 啊！ 就算杨汉奸杨奴要怨恨， 都唔俾， 由佢怨恨，由他们怨恨去。一个机会不要留给他们， 即是梁立人，我想他要问一个问题，喂，这些文章登在报纸用自己的真名，怕不怕自己的子女看到的？ 那个题目叫顶天立地， 真好 东西，他的栏在文汇报的栏叫顶天立地，犀不犀利？ 顶啊， 好东西，不如我们又接一轮电话， 接电话，温生， 温生你好， 温先生你好， 请讲。 是你好， 讲咩问题？ 到个限额令嗰度咧，咁我都听到最近啲新闻啦。咁我觉得政府做好似做啲掩耳盗铃咯，即系佢个压力测试咧，佢基本上就冇意思啫。第一佢通晒水，第二就 系 佢个压力测试应该冇压力测试咯，因为压力期间，佢压力期间佢冇国内人即系冇取消到限额令嘛。即係你話臨時去取消三個禮拜限額令去做個壓力測試就有意思嘅。 係啊，係咯，即係你永遠都試唔到㗎咯，係 咯。 咁覺得仲無謂使呢啲錢去揾唐修騰 佢揾咗啦，簽咗約啦，係咯。 咁另外就係我覺得就係唔應該取消個限額令咯，其實就應該就係將多餘嘅有剩嘅奶粉供應商嗰度咧，全部攞曬去羅湖口岸啊、機場過咗。出咗境嘅嗰啲商場度賣咁咪得咯， 係啦， 唔信噶，擺嗰啲商場度賣咧，內地啲人都唔信噶， 都唔信， 唔信噶，佢一定要喺香港內地講過， 喺 香港你有張 送噶，點會唔信嘅？ 你有張萬名嘅， 未人過關喎， 未過關嗰啲啊， 未過關喎， 出咗關，出咗關嗰啲， 出咗關啊， 喺後 出咗關唔得， 機場後機 出咗關唔得，温生，出咗關唔得，因為佢一定要未出關，佢先國內啲人先信啊。如果出咗關信嘅， 你政府如果有心搞嘅，咪搞個奶粉保税倉就好咩都好。 係啦， 咁你香煙都係㗎，都有分㗎。你香煙過咗關喺羅湖嗰度買同市區買唔同㗎。係 咯， 咁你唔係香港去做個奶粉保税倉就好咩都好。 可以， 幫國內收埋，幫國內政府收埋税，俾翻出中國政府都得㗎。係，咁你咪唔使搞到香港市民攞啲奶粉咯。 係啊， 啱， 使乜搞咁樣咧？ 好，多謝你先，好。这位跟住落嚟阿 Ken， 你好 Ken。 喂你好，喂 Ken 请讲。 喂阿 Ken， 我觉得你韩国人咧都系土匪嚟噶，即系所有讲嘅嘢咧都系大话，限奶令你一定取消噶啦， 一定取消噶啦，系啊。 韩国人嗌你香港人死，香港人就系要死，韩国人话晒事。 哦，咁样， 上帝要你灭亡，你就要灭亡， 你要疯狂先。 即系我希望你唔好取消限奶令。即系韩国人系土匪嚟嘅，讲到明白。 哦， 唔系咁都唔系。 韩国人，即系韩国人系99.999%， 又唔好， 土匪嚟嘅。 唔好咁讲噶，咁我哋同胞嚟嘅。 我哋唔能够咁样一足告打晒一船人嘅。 韩国人咧，94年抢我土地，韩国人咧，2003年咧。抢我135万，结果我过咗法庭都违法，我过咗北京，北京都嗌人拉我啦。 你亦都是內地來的，我都是內地來的，你自己來的，我們有誰不是，我都是內地來的，對，唱歌人是橫衝直撞的，講道理不講法理的，我們這樣希望，希望，好嗎，希望前香港人生起來，好啦，多謝你一Ken，多謝你一Ken，喂，Emil你有沒有興趣重溫一下，有啊，我們昨晚，徐神父那些東西，徐神父，哎呀，我真的很想聽，特別是我們現在這個精華版來的，是啊，精華版來的，哇，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

我真的不同意，徐臣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一個不公義的社會，你說不辭，記住共產黨沒有給我任何的所謂機遇，對不起，神父，不是很多人可以在大陸有個網頁有幾十萬follower，不是很多人 可以在內地出400萬幾本書，這些就叫做Jackson，這些就叫做特權。有錯嗎？喂，大佬，不是你，我沒有說，我告訴你，有了，這不是叫收編，我沒有說收編，我沒有同意，你說你沒有拿過著數嘛。如果我有事要講，第一，我和共產黨都有共同語言的，例如倫理道德，我就會講，倫理道德有沒有搞錯，神父？共產黨沒有道德，不是這樣的，是吧？共產黨，直情是沒有道德，共產黨有什麼道德啊？ 你旺陽那些什麼事來的？有什麼道德啊？中國沒有餓死人，不過中國有打死人，可以這麼說？行，可以了。每個國家都有打死人，有被自殺，每個國家都有，我告訴你，我們就沒問題了，我們就不用理會了。愛不愛公義啊？完全沒有關係，愛不愛公義啊？愛，但沒有公義喎。有，有公義，為什麼？我想問一下你，有公義， 李旺陽為什麼會這樣死？ 為什麼會這樣死？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我不知道這些事情， 你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你看不到， 你就是這樣了。 如果你見到內地有些被迫害的信徒你告訴我不關我的事我做不到我什麼都做不到我見到他們被害受迫害我都做不到那你叫我怎麼做我想你除了罵之外還有什麼要做我問你你有沒有測人之心你們把這個電台你救了多少人我上次我連這個電台很多人明白真理我們不敢說你救不到李旺陽不過我們為李旺陽的死出聲你沒有 你沒有神父你沒有你有沒有為李旺陽的死出過聲我不知道我不懂如果問你六四那你怎麼說呢我六四也是不幸的事件是這麼簡單但是它很複雜那什麼都複雜不用回答聖經也很複雜不懂就不回答還有什麼而已大哥如果有個小朋友問你現在為什麼我們國家沒有這個公義那你怎麼回答 沒有這個法律沒有這個司法公正由頭到尾都是冤枉中國中國有公義的地方你打靶喂喂你不要屈我有不如的地方有好的地方有壞的地方這個人救了那麼多人以前現在燒死三個人就算了有權啦我沒有這樣說你的結論很恐怖我是一個很恐怖的人我要懺悔的啦 好了這個精華版就播完了大家意猶未盡的話就去聽一聽重溫重溫就是昨天就由大概六點半開始可以聽完足本開始有些說視像不行要用固網電話固網電話之後就可以了大家都是為了公平起見 你只要凡是剪接總是有問題總是不是百分之一百完整的我想你們為了公平起見也可以聽完昨天由六點半開始一直聽到八點沒錯你們自己可以下一個判聽自己判斷這個最合理的最完整的很多火花中間不要緊你大家聽一次不行還有昨天最合理的地方就是給他有結果是非常好給三分鐘你讀白 兩分鐘他說給不過說了三分鐘一件事但是這個是一個傳媒這樣的做法是非常之好是一個典範起碼對他來說公平一點好像我們兩個人一起去圍攻他而且聽眾有些人圍攻他現在他自己說了雖然我們沒有搶白他我們不做一件事就說你大聲我大聲就來這樣已經是好的了 我有時聽有些傳媒你只是鬥吵架自私民主何地但是那兩分鐘三分鐘他講完之後更加能夠反映到他真實的想法你自己判斷吧自己判斷還有少許時間我們多聽一點電話林太你好 我是林太啊想說什麼呢我是林太啊想說什麼呢因為其實我第一個女兒的時候她也是吃奶粉的其實也是買不到奶粉之餘還有就是如果那些是給那些奶粉券的話其實我有第三個兒子現在都有其實她透過什麼途徑給回媽媽的呢如果她現在開始做測試的話其實是不是 有券的人就是測試那些人他們就是如果問題這個問題很多分寸都不老的現在還沒有了其實他不是說國慶的時候就要做測試的了還有幾天這麼大把他怎麼給我如果我有寶寶我雖然是人奶而已你不給我突然之間很想餵奶粉當然當然那他應該每個媽媽生了那些都應該有權去有那些奶粉券知道怎樣一個途徑或者以出生子和本地首先有沒有媽媽身份證加出生子代替應該這樣 其實整個方法流程都沒有跟過任何人說過怎樣有那些奶粉券那他應該做那個壓力測試就是假的假的這個是分明是假的壓力也沒有來我不知道因為其實他有沒有說怎樣做可能他真的有些方法但是我就一定沒有如果我生了剛剛嬰兒這麼小的話 論盡了因為基本上由我第一個女兒到現在的兒子相隔五年奶粉我女兒是吃韓文感奶粉的初頭是百多元現在是二百多元一罐加了一倍那麼多你想想通脹都沒有那麼多但是你想想 加成倍平均如果你說是差不多是兩成每年加那個比例加上尿片錢從何來大班華齋很厲害尿片等等那些東西很厲害有時真的不是不想餵人奶有時小朋友有時餵不到的時候媽媽是很大壓力因為餵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你說要儲奶、又成對於一個媽媽來說是很大壓力尤其是還要做事我兩個小孩初初都是餵人奶後來都不行了後來要上班怎會餵人奶呢泵定奶在雪櫃裡很辛苦的事我現在正在做這些事所以就 我正在其他人辛苦因為其實現在我自己就只是餵人奶就不用去撲奶粉第一個女兒就撲得很辛苦第二個兒子之後都有都掩著吃奶粉其實真的是很慘因為我奶奶都幫我找的她又是撲周圍撲這裡沒有什麼又要去到對面海又烏隆隆隆隆那些小小間那些又上帝才找到我完全明白媽媽的辛苦很感受到 多謝你林太多謝你其實關鍵在這裏不知道是否關鍵現在相關無線他現在沒有限奶令限奶令有什麼壓力沒有限奶令但問題就是限奶令目前的狀況那些關員收不到錢要帶兩罐那麼大成本重你再帶一千多行要一天要來四次 成本重你給那個人賺一點但如果放寬肯定就不是一大一下罐成本就輕水貨客又收到錢關員又收到錢其實關鍵在這裏黃光、孫女又可以吃全部都可以吃所以我覺得如果高永文有少少吉齒的跟他分析一下這件事你不是你現在限奶令你們一樣吃到奶粉有要吃的還有得賣不過是 水貨、關員等問題我不太明白高永文的說法我們還有幾分鐘聽聽李先生的電話我讀一段出來高永文說我們測試的時候人們會到供應商的貨倉去檢查存貨不要浪費氣也會去零售點做視察只要持份者配合如果事前沒有溝通會影響運作好像我們這樣先說真話首先你連問問媽媽 你要連問你媽媽很辛苦怎麼解決呢李先生你好兩位好我這兩個星期都去了四川樂山市出出其實根本大陸走私的集團很龐大四川樂山市都有廣貨店在那裡也買到榮馬月餅和美心月餅冰皮的買不買到冰皮買不到你知不知道來香港買冰皮真的掃貨冰皮可能因為當場吃還要雪藏的問題深圳就肯定有深圳、東莞、惠州一定有但沒有他那些 走私那些走水貨那些就是最大的持份者得益者就是內地偉大祖國的海關的海關逐罐收你一人兩罐奶粉奶粉那麼好撿你兩罐我怎麼行你梁振英怎麼夠吃怎麼夠買茅台真的日日被人督到隻 寫回去要弄一些壓力測試肯定通過不通過才奇樂山市也有香港業務樂見義全港市民不想上水給那些水貨客阻礙沒辦法就算不是住在上都要盲工人每個星期六、星期日去那裡 或者是九鐵沿線、粉嶺那些人去抗爭真的不行，我覺得抗爭的對象除了他們還要是特區政府，政策出了問題，區政府就聽上面話事，西環話事，當然也要告訴他們，我們不like他，做不到他就要被迫 你問我沒試過嗎？我試過的，得過點的，經受得好壓力，但是因為你要做測試一定要將那些所謂，你是學術上質疑，我明白，但是你這次線，我都不是搞學術，這些數據是否對，你問我這個基礎是否對，還有一句話， 限奶令3月推出的時候，留意到部分內地民眾有誤解，產生負面情緒之後向他們解釋，政策不是針對內地用家，不是針對內地用家，是針對內地炒家，針對誰？那奶粉不是給內地用家吃的嗎？他在說什麼？他不肯講真話，他沒有好憐憫，亦都行不到公義，所以高永文這個官呢， 頭腦是很混亂的，他不混亂，他很清晰，他知道誰是老闆，他為誰服務，當西環的電話一到就明白發生什麼事， 為誰服務，他很清楚，為誰辛苦，為誰忙，他很清楚，西環電話又響了，快點去接吧高永雲，你出來說這番話沒有說服力，你要再說過，我希望他限奶令的壓力測試， 奶粉壓力測試能夠成功推行，他測試自己受的壓力有多大用，電話響他就震了，電話響就震，那怎麼辦呢？誰又不怕梁振英不怕他內交，他就採你一傻，他一上去，一人上去，上任以來去了幾次，十次，我想不止，分分鐘，好像說十幾年，這年都是繼續這樣做，特首成為內交王， 香港事不用理，你就接電話吧，關我什麼事，希望他限奶令成功，測試了之後一定經過測試，完成測試，還有一定實施，然後就沒事了，各位家長 有寶寶的媽媽和爸爸，你好自為之，自求多福，你是不是好像剛才那位女士那樣說，你自己做點事吧，去撲奶粉還是什麼呢，香港可悲，D100 講真話，談公義，好憐憫，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